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我是 Chloe。 如果您是在下午和晚上听到这一期节目的话，那么现在是2018年12月31日，也就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而如果你是在早晨听到这期节目的话呢，那已经是2019年的1月1号了。月生活 Gail 和 Chloe 感谢您一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们祝您新年快乐。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要听到的是一期特别节目。 古都的神韵源远流长，城市的地标流光溢彩，变动中的生活百态，炫酷的科技之光，转瞬即逝的高光一刻，在外国摄影师镜头下定格永恒的瞬间。请听20年150位外国摄影师镜头中的北京故事。 2018年5月10日早上5点，塞尔维亚摄影师白嘉来到位于中央商务区 CBD 的银泰中心的顶端，在位于地面近250米的高空捕捉北京的第一缕阳光。9点，俄罗斯摄影师安德烈则来到天坛，他准备用720度的全景摄影技术来展现圆丘的全貌。白嘉和安德烈都是资深的优秀摄影师，受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邀请来参加一年一度的外国摄影师拍北京活动。从1999年到2018年，20年间，共有50多个国家的150多名摄影师受邀拍摄了40多万幅关于北京的珍贵照片。他们的作品构成了100名外国摄影师眼中的北京，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图片展的主体。从12月17日到31日，这一图片展在15天内累计共吸引了近3万名观众。 这是北京南站，我没去过，您看看。永定门那边 那么壮美的建筑，给朋友发过去让他们也欣赏欣赏。 看到人们凑到图片前或细嚼慢品或会心一笑，这次展览的策展人王林觉得十分欣慰。 那么他这个图片的不同的组合有不同的讲故事的方式，那其实我特别感谢这些摄影师啊，他们每次就是用他们镜头拍摄下就是一个片段一个景象，就是它一个时刻，短暂的时刻，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同的时刻给组合在一起，然后通过不同的这种组合又组合成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小片章。 王林是北京杂志的主编，也是历年来外国摄影师拍北京活动的策划者和执行负责人。展出的这500多幅图片就是他和同事们从巨大的图片库里按照策展思路一幅一幅挑选出来的。 这是一组特别有意思的照片，这个是05年，这张是拍在银泰封顶那天，封顶那一天，这是我们陪他去的嘛，就是到这个顶上面去拍了一个工人在做焊接。那么我们看的前景是一个这个电焊工人哈，下边车水马龙。那我们再看这远处，远处都是很空的，所以那时候没有这个中央电视台，没有那些就是现在的那些高楼林立的那些建筑，只有这个服装大厦吧。然后这个是拍摄在07年，你看这正好，这是中央电视台已经起来了。来看这个，这是最新的，那我们这个中国尊在这儿都有。所以你看刚才说的这个空旷，这边很空旷，那现在这些楼都是后盖的，而且就到了现在还在不断的发展。 这次展览最终选取了40多个国家的106名外国摄影师的作品，分为风韵北京、炫彩北京、魅力北京、和谐北京四个部分，旨在用外国摄影师的独特视角为改革开放40年给北京带来的巨大变化制作一部影像志。现在呢，我们就站在美国摄影师 Trey Ratcliffe 2010年拍摄的一张名为《故宫全景》的图片前。在画面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紫禁城的古老宫殿沉浸在一片金色的阳光中，在黄色琉璃瓦和红色宫墙交织的远方，国家大剧院的银色穹顶若隐若现。北京的古老和现代在这一刻呢，交汇在了清晨的阳光里。指着这幅图片，王林解释说， 其实对于老外来讲，他可能对于这个就是建筑上面中国特色和这个现代的这种东西的这种对比，可能他们的意识比较强。那中国人可能更讲究什么呢？更讲究横平竖直，4平8稳。所以我们看拍故宫比较多的是站在万春亭那个位置，正着拍，特别有气势，两边对称。 说到外国摄影师们的奇思妙想，世界著名摄影大师2008年北京奥运会10位摄影师之一的乔·麦克纳利在2015年拍摄的一组运动与地标的作品就颇具代表性。其中有一张既奇幻又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照片，中国著名滑雪运动员李妮娜头戴绿色头盔，身穿红色滑雪服，在鸟巢顶上踩着滑雪板，仿佛以蓝天为舞台自由翱翔。她身后的背景是壮美的城市鸟瞰图， 因为她知道我们要冬奥会嘛，所以跟我们一起来策划这个运动与地标。当然你想图片它要最具这个穿透力和震撼力的，其实什么，你在鸟巢里边拍，你在座位上面拍，你也可以做到，但是在这上面拍一般人是做不到。 曾跟随麦克纳利拍摄的中国摄影师马科说，这位大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如说像这麦克纳利给他设定的地点，他一定是头一天抽时间要去第二天拍摄的地点先看情况，然后还有一个他每天要去健身，他已经60多岁了，每天都去健身，所以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身体状态去迎接他的工作。 外国摄影师拍北京活动的执行负责人和这次展览的策展人王林说，20年来外国摄影师们不仅展示了卓越的拍摄技巧，还时常带来了最新的拍摄技术，这让他们镜头中的北京显得格外生动美丽。 我觉得他们对我们影响非常非常大，就美国那个摄影师特雷，他非常非常早的就用 HDR 的这种技术，同一个角度拍摄3张图片，3张不同曝光的图片，然后把3张图片叠加成1张图片，所以它会是层次特别多，色彩更丰富。2010年左右那会儿使用这个技术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它照片为什么那么好看，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好看，我们只是觉得它照片非常好看。那么在这里头我们逐渐的，哦，他在用这些软件，那现在这种摄影的这些小软件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也在跟他们还有用红外线， 这是北京西 红外线的拍摄方式，就是他们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这种摄影的技术软件的方式，后期制作的这种理念。 通过展览，我们看到在这些外国摄影师的镜头中，既有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经典，也有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呈现出的生机和活力，更有生活在这样一座洋溢着激情和热情的城市，人们对于生活和谐幸福的美好记忆。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外国摄影师拍北京活动始于1999年，每年春季或夏季举办，每次邀请数十位世界各国优秀的专业摄影师们前来北京采风拍摄，他们的足迹遍布北京的名胜古迹、现代地标、街头巷尾。俄罗斯摄影师安德烈2018年虽然是第一次来到北京，但他立刻就被这座城市吸引住了。 I feel really relaxed. 我很喜欢北京，因为这儿的人很友善，城市的气氛也十分活跃，很热情。 Very very warm emotions. 而塞尔维亚摄影师白嘉则是第三次受邀拍摄北京，他见证了北京的变化。在顺利地完成了 CBD 第一缕阳光的拍摄任务之后，他在三环路边的早餐摊上像工作在这里的上班族一样吃了一份鸡蛋灌饼作为早餐，然后轻松地说道， 几年前我住在工体， 走着就到了三里屯。记得当时那里街道狭窄，也不太干净，但现在看起来截然不同了。我也注意到人们的穿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加的自信。据我了解，北京新的城市规划也在进行之中，北京总在发生积极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它令人兴奋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北京。 同安德烈和白嘉一样，很多外国摄影师将外国摄影师拍北京活动作为深入了解北京的一次极好的机会。他们说，由于主办方提前做好了联络工作，并提供了周到的后勤服务，这使得他们能够专注于拍摄本身，高效地进行创作。对此，外国摄影师拍北京活动的执行负责人王林说， 比如说世界的文化遗产，国家的这个文物保护单位，非遗、美食、娱乐、运动、建筑，这些我都会，就是每一个人都让他涉及，人的风景街拍它都会涉及到，包括我们的文化园区、创意产业园区、老旧厂房都会涉及到。我们要踩点看好拍摄地的这个负责的人，我们去沟通，得到允许和许可，我们还要把这个时间确定好，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从哪个通路走。拍室内还好，如果拍室外，我们还要看天气的问题、光线的问题。 外国摄影师拍北京活动，每年都会设立一个特定的主题，比如北京中轴线、运动与地标、时尚与地标、一带一路等。但外国摄影师拍北京活动的执行负责人王林说，这些只是拍摄选项，他们从不给外国摄影师的拍摄内容设限，以保证他们能够自由愉悦地发现北京，客观公正地记录北京。而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外国摄影师镜头下的北京具有了很高的可信度和极大的说服力。 因为在这儿，我们所有地方都是开放的，我们就让他看到真实的北京，让他去有一个感动，有一个感受，北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让他自己来说，这是胜于雄辩吗？我觉得摄影师们他们也讲究客观，也讲究画面，那你就用你的画面来说话吧。包括刚才我们看到帕默的那个照片，那些你说那些工人干净吗？不干净，但是他的脏是因为他劳动给他带来的这些灰尘，那他们这些自信，他们那背后那个城市不就是他们来建设的吗？其实我觉得只要需要坦诚，就给你看到一个真实的东西，我不遮掩，我也不回避，我空气不好，我没法把空气关起来，但是你看到了，大家哎呀，今天真遗憾，高点没拍成，我们换一个时间嘛，换一个时间天气好了拍的就很好啊。所以在这个里头，我觉得就是摄影师们还都是很善意的，而且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一个相互理解。 外国摄影师拍北京活动举办了20届，王林动情地说，20年来坚持做好一件事非常不易，这个过程就是不断接受挑战、不断成长的过程。他们很高兴地看到外国摄影师拍北京活动从最初的鲜有人知，到现在各国驻华使馆主动推荐优秀摄影师，而外国摄影师欣然应允，甚至主动发声宣传北京。千年古都北京正用它独特的魅力征服着这些用镜头审视世界的人。 像那个白俄罗斯的尤里，是一个特别特别帅的小伙子，他第一次来参加我们活动可能是22岁还是23岁，然后现在他可能是27、28岁29岁了，就几年一直在跟着我们这个参加我们的活动，他们也把这个是作为一个就是对于中国和北京的了解的一个窗口吧，一个桥梁和渠道。那么他们会把在北京拍摄的图片，通过他的社交软件上传到他的平台上面去。其实，他们帮我们打开另外一个渠道，特雷就美国的，他拍的这个 CBD 的一张照片，在这个他的这个个人网站上面点击量超过了800万次。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摄影师来说，就是北京对他们的召唤，其实一直是有这个魅力的。只要是我们的时间和他们的时间档期能够合适，他们都会特别乐于到北京来，因为这座城市，有很多值得多次探访的地标，可能会变化，建筑群可能会变化，建筑的式样会变化。人们的服装会变化，但是人们的服装变化过程当中的精神面貌，我觉得一直向上的精神面貌没有变，它永远给你新的东西，永远用它的那种厚重和这种往前不断发展的这种状态，就是你会觉得你在一座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的城市里头生活。 从1999年到2018年，二是在春华秋实，来自50多个国家的150多位摄影师，用大量丰富的镜头语言，记录下了北京的表情、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脉动和北京的神韵。他们所共同拍摄的这40多万张图片，成为了北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展览、画册、互联网，向世界讲述着一个真实可信、日新月异而流光溢彩的北京。 我们有开放的视野和心态，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感兴趣，这将是从新的视角来看北京。 我看到了北京的发展，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城市，它的变化是那么的显著。 当我把我的作品展示给朋友时，他们都很惊叹，纷纷表示要来北京看看这里的美。 好的，那您刚才听到的是20年150位外国摄影师镜头中的北京故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2018年5月10日，让我们跟随塞尔维亚摄影师白嘉来一场北京的拍摄之旅。 5 o'clock in the morning, skyscrapers of CBD were still shrouded in the twilight of the dawn. There were a few pedestrians and vehicles, and the street sprinklers were sweeping the roads.On the 66th floor of a skyscraper, the Serbian photographer Petar Kujundžić was pointing a long lens towards the east through the glass wall of the building. He was excited about today's city view shooting and got up at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in order to capture the sunrise. So you photographers never sleep? You get up so early. We do, actually. I mean, some of us like sleeping a lot, but, you know, if you need to do a picture, basically, you don't think about this. Peta had already checked that 5:06 was the time for the flag raising on the Tiananmen Square this morning, which synchronized with the moment of the sunrise. At this moment, scattered lights in the high-rises and a very few fast-moving vehicles on the Jangro Road,were captured by him as a prelude of the CBD Morning Symphony. However, the sky was covered by thin sheets of clouds, and the city was still shrouded in a mist. Peta kept running upstairs and downstairs, seeking for the best shooting location. The lights already changed. Well, it's, you know, it's a more light now. So, you know, when there is a low light, you shoot with a very long exposure.Which actually creates a situation where you can have a picture which is not sharp. Like, you know, like if you're moving your body、mm-hmm. while shooting with the long exposure, then you get like a soft image. Like,、And it looks different, of course, than half an hour ago, yeah?、 Mm-hmm. Peta Kujundžić was a journalist for over 35 years.And 27 years with Reuters, one of the top news agencies in the world. From 2010 to 2015, he was based in Beijing as a chief photographer of Reuters to Beijing. Because of this job, he familiarized himself with almost every street in Beijing and covered numerous stories about the city and China. Right now, he was pointing at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Beijing, the 528-meter high CITIC Tower, which had been capped,saying the skyline of the city changed a lot compared with several years ago. It's a very exciting place, fast developing, you know, you see changes on a daily basis. On a daily basis? Yeah, you do, of course. I mean, when I left China, there was a big hole here, you know. They just started digging a huge hole to, so you see, a few years after,It's not only one already building, there. So many new buildings, you know, and even small ones are big enough, you know what I mean? No, I'm not talking about that.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increasing pedestrians and vehicles on the roads played the CBD's morning symphony louder. However, the sun was still reluctant to show up, which made the Serbian photographer Peta look up the sky with a slight frown. very stubborn son. Very stubborn. You know, we still can have a nice picture of sun, but we're losing the moment when sun goes out. Still not giving up? Never give up. Eric Zhang, the tour guide who had accompanied him for the photo shooting in the past days, said Peta was very hardworking in order to take the best pictures of Beijing. Very professional. Mm-hmm. And he's a smart guy. He tried his best to take all the, to find where the best spot and to take the good photos. And never mind like an early depart or late finish. Mm-hmm. So like today, we're the first. At 7 o'clock in the morning, Peta had already moved to the top of another high-rise building in CBD. The vision was opener and wider because the shooting was taken outdoors. The CCTV tower and the CITIC tower stand right in front of our eyes. Peta excitedly climbed up a high platform on the roof and stretched his lens to the sky, which made him look extremely tall. The CCTV tower is actually probably the most interesting building because of the shape and, you know, because you see this, the whole part of the building is actually hanging, you know. Uh-huh. So I think it's a challenge for architect and, you know, every city is trying to make some kind of landmarks. People remember it, you know. 7:30, finally we see the sun. The city is getting busier. Getting busier like every day, yeah. Uh-huh. All the roads, especially main roads, like the vessels of the body. Chanak Avenue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busiest street, even biggest in Beijing. Take a couple of more pictures with the other lens. Peta's blonde hair was shining. The sky turned light blue and the clouds scattered around the sun. Finishing the shooting, delighted Peta went downstairs, bought an egg-filling pancake at the breakfast stand on the roadside and struck a conversation with us. I really like China. I feel very comfortable here. Can you see the most dramatic changes? I would say, because I lived near Gongti, Sanlitun is like a walking distance, and I see, like, I remember Bar Street, for example, was, when you compare Bar Street with the rest of the area, it was a bit narrow, not so clean, so many small shops. It was nice. I did like going there. But now it looks amazing, you know, now it's clean. And I noticed also like men and women, young people, the way how they dress is, it's not a huge difference, but I think it's more, they're more relaxed in a way. Confident? Yeah. Now the plans to grow the city even more. So it's developing. It's this is why China is so exciting place, because, you know, it's always, and I would say changes are positive. There is one important thing, actually, that I'm very happy with. It's because from January last year, there is this free visa regime between China and Serbia, my country. Mm-hmm. So I can come anytime, easy. I mean, even before it was not so difficult. But, I don't even have to go to an embassy and get a visa. I just buy a ticket and uh-huh. come, and you can do the same. You want to go to Serbia, buy a ticket and go. So please... go and check. It's an uh-huh. interesting place. That's very exciting news. Yeah. So, you know, this is something and that it's actually showing like a friendship between two countries, probably also a mutual interest in doing business, and the whole operation about why the 10 photographers are here is because they are from this Belt and Road country. So it's kind of related to our latest plan. So China is doing a good planning, obviously, and they know what they want. And, you know, I would be happy if my country gets developed as China is. After the conversation, the Serbian photographer Peta Kujundžić merged himself into the fast-moving crowd with his camera. 好的，这就是今天的月生活。我是 Chloe。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新年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拜拜。